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呀，还是接着给您讲80后小伙徐浩然和他的葫芦事业的故事。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徐浩然因为从小在家里头耳濡目染，喜欢上了葫芦，参加工作之后对葫芦的热爱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是越来越强烈。于是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了葫芦。从种植到采摘再到选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制作成工艺品，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很快乐，很充实，是以前的工作当中体会不到的。那么在与葫芦为伴的日子里，他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继续听徐浩然来聊一聊吧。他本是一位 IT 精英，扎根网络，前途无量，却爱上了种葫芦。从播种到采收再到创意制作，小小的葫芦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工艺品。小葫芦到底有哪些大魅力，让他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专心钻进了工作室？研究葫芦工艺品，他又有哪些心得和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请听徐浩然讲讲他和葫芦结缘的故事。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文玩啊，我个人觉得哈，有一种人他是好奇这个东西，哎，怎么好多人都喜欢它呢？哎，我试试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然后了解了解以后呢，可能也就是一般性的了解吧。还有一种人呢，可能认为它这里边有商机，想通过这个里边呢能够达到一种这个创收啊、致富啊，这是这样的这么一种目的。那当然我觉得像浩然你这样就是纯粹出于兴趣爱好喜爱而走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应该还不是特别多吧。 确实不是很多。 嗯，一个学计算机专业的大帅哥，又高又帅，然后是搞网站编辑的，然后在业余时间呢，哎，玩这个小葫芦，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对，也有一番风趣。 你过去的同事和同学知道你玩这个以后，他们是什么感觉？是怎么表态？ 惊讶， 怎么玩起这个东西来了？是吧？开始肯定有人会这么想， 对，质疑嘛。 但是倒也没影响你。其实最开始我觉得你就拿它当一种放松吧， 因为白天工作很累嘛，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坐一坐，还是当一种休闲方式， 是吧？ 对， 哎，人有人去采取别的方式啊。有的朋友可能运动去了、啊、 对对对， 健身了，有的人游泳了， 对， 也许有的人去打高尔夫球了， 对对、啊、 但是你呢把精力放在这个里边了，其实这也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对对对， 你因为你要搞这个创意嘛，是吧？你创意出来你总要展示给大家， 对， 是吧？不管你的微博也好，微信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吧，你会发出来，然后大家看了以后，哇，这样一种态度，呵呵，觉得好像，哎，你这个人， 所以 少见少见啊，哎，但是呢，哎，你坚持下来了， 对， 是吧？你刚才说那个时候，那个大概是有几年了？ 08年， 08年开始、嗯、啊，你看到现在今年是15年了， 对， 7年的这个样子了。一开始也是当做一种消遣， 对，消遣， 哎，这个放松一下 身心， 对，缓解一下压力， 对对对， 哎哎，结果呢，后来什么时候就转到专业的去，干脆我不做那个工作了，我就做这个工作了，这个真正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在2014年的春前。 为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达到了，就是玩到了一定境界了吗？ 这个不敢，只是觉得因为喜欢这个事情嘛，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去为他尝试一下。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里边来了？更多的时间呀、精力呀， 80%， 80%， 对， 是吧？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弄那个20%的那个东西了。 对对对， 就那网站那个编辑那个是吧？去他地吧， 对对对，去他去吧， 对，我这样来吧。 对， 可是你转投行，你这叫转行啊？ 对， 对吧？转行投。你投到哪儿去呢？你像你比如说你在你圈内你跳槽、是吧、我这网站不行，我上那网站， 对 对吧？各大网站是竞争也很，是吧，也很多的， 对， 我有我的这个本事，这个渠道，我说我上哪儿我都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不一样，你跳出行业之外，这个你是转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是就自己出来闯了呢？ 自己出来闯了， 没有去投到这个行里边的大企业呀、或者是大家这个怎么样的，就自己出来闯了。 对，那时候嘛，虽然有很多企业过来邀请，但我觉得还是说年轻人嘛，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也有挑战性，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是吧？ 对，也就基本上去年春前的时候彻底的转行做葫芦，然后开始种葫芦，生活中80%都是葫芦，20%跟自己家人在一起。 哦，就说你自己去做的话，是一种什么形式呢？你还是个人的，利用自己的一点这个时间、一点这个基础来创作呢？还是说有这个什么一个比较系统的，或者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团队呢？ 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和公司， 成立公司了，你自己成立的是吧？ 对， 创业了， 是， 等于是 挑战一下自己 啊。那启动的资金从哪里来呢？自己的积蓄， 自己的积蓄，就自己的积蓄嘛，全部拿出来就搏一搏嘛。 那这个东西他有没有跟父母，有没有跟人家商量一下什么的？ 跟我父母商量过。 哦， 因为我们家还有茶园嘛。去年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我要种葫芦，做葫芦。 哦， 然后 家里还有茶园。 对，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茶园。然后我的父母就非常支持我。我的母亲就在茶园的外围。全部种上了葫芦。 哦，你感觉是有后盾的哈。 对，所以 觉得 冲劲更足一些嘛。 真好真好。首先得到父母的支持。 对。 是吧，而且家里有条件可以种葫芦。 对对对。 哎，刚才你说了这葫芦它一年一接。 对。 7、8月份。 对。 夏天开始接。 对， 几月六七月份就开始接吧。 对，6、7月份开始接。 开始接啊，9、10月份收获。 收获。 这个周期并不长。 对。 而且你们又有经验，是吧？你刚才说原来在院里种4棵葫芦。 对。 能接个100-200个。 对。 是吧？ 嗯。 你这个刚才又说，如果要是母亲把这个茶园的外围周边都种上葫芦了，那还不得好几千葫芦啊，这一季下来。 去年我们自己家收获的葫芦就有几万个。 几万个。 对。 然后 现在基本压在仓库里，就从仓库里面找葫芦慢慢的开发出来。 等于这一季下来以后好几万个葫芦。 对。 然后你也得像原来似的吧，把它收下来，要刮了皮儿，要晾干。 对。 要至少做成那个坯吧，坯子。 对对对。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然后你再拿出来一个一个的创意。 对，我都带着我的这个手工团队在做各种创意。 咱首先说了，生产基地的问题解决了。 对， 你不用去批发葫芦，不用去找那个中间商了，不用受他们的压，这个制约了。 对， 好，那葫芦从山东老家运到北京来，还是说就放在老家？ 现在北京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仓库放葫芦。山东老家还有一个仓库也在放葫芦。 放葫芦， 对， 就随时想用从那边调过来。 对，就发车过来。 这个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 是吧？那当然也得有一定成本的投入吧。种这葫芦的话，什么种子呀，好像葫芦也不怎么用管理。 也需要管理， 也得管理， 对 啊。而且你种葫芦，你要没有，我知道他们种这种文玩葫芦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讲究， 对， 什么加个模子呀， 对，模具啊， 啊， 对， 这些东西也都需要一定的投入， 对对对， 嗯。然后呢，你还有团队是吧？ 对、 啊，团队的这个开支，这也是一种投入， 是的， 嗯。但是我怎么觉得，就是做这个葫芦这个相对来讲的投入不是那么可怕，压力不是那么大呀？ 这个就看怎么玩法。 那你那种就完全的，就是比别人又在一个不同的高度上了，因为你有生产基地， 对， 现成的， 对， 这就说到这个创意了，是吧？白杆的葫芦，假如说你要想往外卖，也不是不行，对吧？你就卖给那些其他的做创意的人呗，是吧？我就种葫芦卖葫芦了，而你的目标不在于此，而在于要在上面创意。 对， 创意的话，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这个就分几个品类， 嗯， 比如说我们的葫芦作品，会根据葫芦大小和形状来设计它的创意， 嗯， 比如说有的这个葫芦它像一个小苹果， 嗯， 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茶叶罐， 哦， 本身家里有茶园，把它做成这个茶叶罐，配合茶叶，还有这个葫芦，比如说它像小白玩葫芦，那么这我就可以跟一些书画、绘画做结合， 哦， 对，做各种器材， 嗯， 上面通过烙画呀、针刻呀、工笔啊， 嗯， 哎，做各种小创意， 嗯，哎，那就是说这个葫芦出来以后你要筛选， 对，筛选归类 啊，几万个葫芦，然后你得把它分类哈， 对对对， 这些都适合于做那个能用的东西。 对，放一起， 实用的东西放一起， 对，给它标个签放一起、 哦、然后这些呢就适合于做这个啊，就类似于我拿着这个这样的呗， 对， 有点异形的， 对对对， 是吧？ 对，挑出来，对 对对，挑出来可以做创意的啊、哦、那然后呢就开始了，是你一个人，也就不是你一个人来搞这个创意， 对， 是一个团队的行为， 对， 你这个团队现在是一个什么规模了呢？ 有40来个， 40多个人， 对， 你们一起搞创意，都是创意吗？ 我们分品类，就分工不同。 嗯， 你比如我来说吧，我可能会烙画、墨刻和大漆为主。 嗯， 还有的比如说，哎，他的擅长是工笔，那么他就带团队做工笔。 嗯、哦， 有的可能是做这个大漆葫芦，有的可能是做手工，比如说这个茶叶罐，各种分工不同， 还挺系统化。 对， 你刚才你说你都会什么？ 烙画， 能往上烙画。嗯，还会什么？ 刻。 还有雕刻课啊，小时候玩过那个刻木头那刀， 对， 还有什么大漆往上上漆 、啊、对对对， 做你跟那个做漆器的那个， 对对对，就把那个工艺加进葫芦 上去。你这些东西你都多能学的呀，是你决定转行之后去学的，还是说你在那个从开始玩葫芦创意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呢？ 基本上都有结合。以前的时候、 啊、 你像08那会儿吧，喜欢葫芦嘛，可能就跟各种葫芦艺人做接触， 嗯， 了解他们的工艺，也跟他们交了很多这种朋友， 嗯， 还有很多是后来学的， 哦， 对，找老师傅啊请教学， 找老师学去， 对， 是吧？这个也挺重要的， 对， 就是说我们自己创意的话，是吧？这个他也得有一个专业的基础， 对对对， 嗯，都找什么样的老师学呢？ 基本上找一些像我父亲那个年龄段的老艺人， 嗯。 跟他们学一些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方法、那个步骤。 哦，比如说咱就这烙画吧。 对。 这烙画呢你看着简单。 其实很难。 哎、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有业余玩的，有朋友直接自己就拿电烙铁在上面扫。 对。 啊，反正深了浅了就是他吧。 对。 哎，这个什么好了坏了自己弄弄，好玩就完了。是吧？ 是， 也不去展览，也不去出售，也不给别人，反正就自己看着就。但是你要作为一种创意产品的话，那你就得让它经营 规规矩矩的。 哎，对 对， 你比如说我手里拿着这个很简单的4个字“道由心生”，是吧？再加上一个小落款“星云”， 对， 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字哈，它的笔画每一笔都是清晰的， 对， 而且它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觉得这个字体主体的这个叫什么呀，它现在这种咱姑且叫墨色吧， 嗯， 它是均匀的， 对， 是吧？而且呢还得有点书法的意境， 对， 哎，所以这个是靠，就是靠烙铁 那个针头， 对啊，它现在我知道现在有一种专业工具，是吧？ 嗯， 哎，然后可以把那个针头加热， 对，加热 加热以后这个在上面，那你也得是靠你的眼睛 眼力 和你的 手感。 哎，当然你这个操作这个真的这个被解放了是吧？ 嗯， 哎，这样呢，你就可以专注的拿着手在这个针前面这么运转这个葫芦。 对对对， 这就才慢慢的能出来这么一个作品。 对， 像这样的这种作品，是不是很快就做成了？ 这种作品基本上在5分钟左右 就搞好了，然后再加上一些小的配饰， 对 啊，还有 串绳放珠珠， 就成了一个小挂坠了， 小挂坠，对， 这挺有意思啊，开车啊，挂在这个 车上 啊， 对， 是吧？像你刚才说挂在包包上 ， 都可以， 对对对， 是吧？这是属于比较小巧的东西，是吧？ 对， 是不是也有大型的？ 也有， 嗯， 比如那个40公分的， 四五十厘米高， 对。 大葫芦，嗯，那个上面要创作的话，那就细致了， 那对，非常细致， 细节都很清晰了， 对， 嗯， 并且还得非常小心， 嗯， 比如说一笔做错了，可能这个葫芦就废了， 没错， 对， 嗯，而且你像你说你会好几种工艺哈，烙画是一个， 对， 雕刻刀用刀刻又是一个， 对， 然后还要做漆， 对 啊，做大漆的话是怎么呢？先往这葫芦上上漆吗？ 先把葫芦打皮儿， 打皮儿 ， 嗯，怎么叫打皮儿呢？跟你不是说一开始刮皮儿吗？ 那层皮去了之后， 嗯， 它是把它晒干之后成为一个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葫芦， 嗯，就是可以拿手搓 就 搓红了的。 在做大漆的时候，这个葫芦表面是光滑的， 啊， 它是粘不住的， 哦， 需要把这层皮再给它去掉， 就是 用砂纸给它磨掉， 就是你晾干了以后形成的这个黄的这层皮， 对，把它刮掉， 用砂纸把它打掉， 对。 啊、哦，打掉以后才能往上干什么呢？描漆 ， 这个是一层一层的吗？ 一层一层的勾，这个过程太痛苦了，2个月的时间。 它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把它很均匀的涂上一层漆以后，要把它晾干 。 晾干以后，等它干透了以后，再涂一层漆。 对， 我知道要弄一个漆器的话，这个漆要涂到一定的厚度， 对， 是吧？ 对， 做葫芦是也是这样，做大漆葫芦也是这样， 也是到最后看、 哦、 看设计师的手感。 嗯， 对， 就是怎么着也得，你刚才说多长时间？ 我们通常是2个月。 2个月， 对， 你把这个漆上完了一遍晾干需要几天？ 两三天，对， 2个月，那就是说要上20多遍漆， 对。 好家伙，20多遍漆会有多厚呢？ 说不准，这真说不准。 没测过是吗？ 对，有的时候 没有我们的指甲厚吗？ 差不多， 嗯。然后在这个漆面上再去做 完整， 做这个雕刻也好是吧？ 对， 还是怎么样也好， 勾形、描绘、拉形 啊， 对，做各种图案， 给它刻出来。 对， 这就有点像那个漆器的后期的那个工艺了吧？ 对。其实和那个工艺是大差不差的、嗯、 对，但是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把这层漆刻掉，不能把里边葫芦再刻了吧？ 对， 就是不能再伤到里边这个葫芦了。 对， 就在这层漆上去做文章。 对对对， 这个所有的技巧艺术都在这层漆大漆上体现了，那这个功夫就更深了。 对， 嗯，这都是去找各种大师去学啊。 对， 你去学人家愿意教你吗？ 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 为什么还有不愿意的？ 这他就像一个，就像功夫一样嘛。 嗯、 有的人可能是不愿意传的 啊。 你、哦、看这个师傅的性格， 嗯， 有的时候也看两个人的脾气或两个人的气场是不是合得来， 是吧？ 对， 你基本上有失败的时候吗？去了没学成，让人给轰出来了。 这个没有，还没遇到， 遇到 我比较幸运。 我觉得可能和你的个性好像也有一些 关系。有点关系，对。 你是属于那种慢性子吗？ 有点。 听你说话，看你的这个举止，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脾气特别好， 没什么脾气， 很有耐心，是吧？ 对， 你一次不行，我再去，反正我恭恭敬敬的来了。 对， 我表达我的诚意，然后跟人家去学这个手艺。 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觉哈？你从一个虽说都是创意吧，对吧？你学那个 IT 行业，那个肯定是搞这种信息集成啊什么的，编辑也好是吧，它也是一种创意。嗯，但是呢现在你进入了 一种创意和手艺结合的一种状态了。 嗯， 你过去那个也算手艺吧， 算手艺， 敲计算机咔、敲的那个是吧？写代码能写的， 是是，那也是一种工作方式， 那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和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还又还不一样。 对，这个更踏实，更有成就感， 是吗？ 对。 嗯，不会引导的将来学计算机的孩子都来去刻葫芦去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当然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对， 可是既然你转到这儿来了，你而且做的挺深入的哈，这种的产品，你现在既然要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你肯定是要创业的，肯定是要带领着你这个团队去发展的， 对， 是吧？你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到现在为止，你的第一批产品应该是已经出来了吧？ 对，我觉得前景 能成功吗？ 我觉得没问题，市场有反应。你像您手上拿这款书法的葫芦，这个目前跟很多那个寺院都有合作、 哦，对，就是销路是有的， 销路是有的。 嗯， 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哦，那就是说它能够满足你这个公司的这种 正常的运转，没问题， 运转已经没问题了。那就是说还是可以走下去的， 对，可以走下去。 那就是一个这第一步的成功吧。 嗯 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既有一个创意在里边了，而且你现在既然创意加创业了，那你可能还会面临一些其他的东西了。 对， 你有了企业了，你要去管理了。 嗯， 那你那个这个是不是又要开始学习了？ 是啊。 嗯， 比如说我这个人吧，可能更多的喜欢待在实验室里，或者待在那个种地嘛，待在葫芦园里。 你一开始是编辑是吧？ 对， 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在 世界，习惯了一个人，对，一个人世界嘛。对， 然后在深夜的时候去找各种消息， 对 啊。然后呢，种葫芦呢，在一个自然的 环境 里边， 田园生活。 哎，然后也是一个人。 对， 哎，但现在你有一个四十多人的团队了，你有一个公司了。你要维持它的运转了， 对， 你要去关注市场了， 对对对， 可能更多的需要你又补充新的知识，去学习新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东西， 管理企业管理方面 有吗？ 有的， 去学了。 是 哦，你觉得怎么样？能够得心应手吗？ 还可以，目前还能应付得过来。 应付得过来。那还就是说你还挺容易接受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新的知识的是吗？ 对，这是我喜欢，就接受这种各种挑战嘛。 啊、 对， 把它学下来， 对，学以致用， 然后 领悟一下， 应用起来。 对对对， 嗯，我们的这个创业这个话题吧，在很多年轻人当中呢，都是很热门的， 对， 都在谈。那么，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是大家都非常期盼的。 是， 嗯，那么你的这个故事呢，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多才多艺的葫芦娃的这个风采。我为什么想起葫芦娃了？我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的那种状态，对，特别的可爱。 是， 有没有人这么叫你？ 有，他们都叫我葫芦娃，或者叫我葫芦徐。 葫芦徐，就希望像这个葫芦的这两个字的谐音一样嘛。 福禄吉祥， 哎， 对， 这个你的这个事业把更多的这个福禄吉祥带给我们的消费者朋友，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哎， 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也希望这个福禄能够给你带来 福禄， 这个好运气， 是 能够成功，这个在那个年轻人当中吧，能够成为大家学习的典范。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